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池小池微微一笑， 明白了。 段书觉又将鹅卵石摆弄一番，温和致意。 老家。 他破碎的残魂仍记得与叶继明共度的那整整五年光阴。不愧是自矜的君子啊，就连承诺也说得格外婉转。算算时间，已经差不多做完了段书觉上午的修行功课，池小池便站起身来，将湿漉漉的黑发拧干。冰水已将衣裳全部浸湿，薄软的白衣紧贴着皮肤，有水顺着衣摆滴滴答答的汇流入泉。好在鲛人体质特殊，多年在深海之中长大，并不惧寒。沐浴过冰水后，体内反倒有一股热流在经脉之间涌动。他摸了摸小腹位置，丹田巨流时有一股清晰的暖热感。这种突然升级成仙人的体验着实新奇啊。池小池跟体内的061搭讪。 刘老师你在吗？ 此时061满脑子都是池小池刚才劝说段书觉时说的话。池小池何尝又不是这样呢？他现在不肯接受，多少也是在畏惧自己的改变不能让当年的楼隐接受。倘若自己真不理他了，岂不是又将他往外推吗？想到这儿，他心先软了几分。 你猜我现在在想什么？ 061有点想摸摸他的头。 什么？ 池小池老神在在的。 欲练神功，必先自宫。 段书觉无语，061无语。小祖宗又吓唬人。正在和061瞎扯时，池小池便是心念一动，还未意识到发生何事，他的身体就先做出了反应。他侧身踏步，单足划水，一把横抱住从天而降的黑衣少年。那少年身体冰冷而柔软，抱在怀里如同刨冰过雪。他左眼下生着万字黑蛇鳞，在粼粼的水光和日光照射下，有着奇异的镭射质感，流光渐变，煞是美观。那少年也是一脸一身的水，笑嘻嘻地盯着池小池看。按时间推算，这一世的叶继明刚离山不久，还没有选定落脚点，索性先在晋虚峰附近转圈游荡，琢磨着将来要去何方。他在一处小竹林里吃醉了酒，显足而眠。等乍然惊醒时，他浑身冷汗，宛如做了一个漫长的噩梦。叶继明争冲许久才慢慢反应过来，摸一摸咽喉，大喜过望。他翻身而起，直奔回山来，甚至把鞋都忘在了竹林里。此时他不过还是一条小小的蛇喙，又受灵气滋养多时，身上气息正纯净，是以晋虚峰的守山大阵根本就防不住他。他是一路从水里游进来的，从瀑布坠下被人接了个满怀，他也不觉得羞赧，伸手搂住眼前人的脖子。他哈哈大笑，只是原本狂放的大笑被弱化成少年阴喉，霸气全无，反倒显得稚嫩可爱。 姓段的，你害本君好等。 池小池礼貌地自我介绍道。 你好，我姓池，你可以叫我姓池的。 等听出此人非是段书觉，叶继明既惊且怒，从他怀里纵身跃下，赤脚踩在水里。 你是何人？你怎么 没有被段书觉克制住。 即使先前有被告知相关条约的内容，但叶继明一直认为，以段书觉的修为，怎可能轻易被区区的夺舍克制住啊？事实证明，他错得非常彻底。叶继明脸色红一阵黑一阵，既羞恼刚才自己白白对一个外人投怀送抱，又气此人占了段书觉躯体，一时间邪性发作，恨不得一掌将此人打死。但因未能习得隔山打牛的精髓，又舍不得坏了段书觉身体，只能咬牙切齿的生闷气。池小池倒是自在，沥干头发后便涉水走到冷泉边，把身上湿衣用灵力烘干，又将衣服渐渐穿好。在他将白色发带绑在竖起的高马尾上时，叶继明总算是拧过劲儿来，快步上前，一把捉住池小池衣袖，低吼道： 走。 嗯？去哪儿？ 给我闭嘴，我是来带他走的，跟你没有关系。 池小池单手将发带捋平。 我不走。 你以为他的身体是你的吗？ 叶继明已是十分不耐，连伪装的黑幕都维持不下去了，一双金色蛇瞳乍然绽出厉芒。 是本君的。 常人面对此人的声色俱厉，就算不心生畏惧，怕也是早虚了三分。然而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气鼓鼓地自称本君，倒更像是头张牙舞爪的小兽。更何况池小池童年时筒子楼里有人常年泡药酒养身，经常弄些蛇呀蜥蜴一类的爬虫回来。池小池一看到蛇眼，就想到被泡在玻璃罐子里一脸死不瞑目的药蛇，情绪实在是严肃紧张不起来。池小池淡定道： 啊，你的你的都是你的，可你打算怎么让我完成任务？ 不就是要那燕京华后悔吗？哼，本君将他日日绑起来放血，敲指甲，剥皮削骨，我就不信这样还凑不满你们要的东西。 池小池承认这个方案颇有建设性，他也喜欢这种不逼逼直接干的朋克风格。但他却慢条斯理道： 你确定这是段书觉想走的路？ 一提段书觉，叶继明倒是冷静不少。他虽一冲动，可也并不是真正的莽夫，尤其是为着段书觉好的事情，他总会多想几步。在与那复仇系统相处的短暂时间里，他晓得自己是个疏离的角色。说实话，叶继明得知此事时，第一反应便是要去杀了那个杀千刀的作者。小鱼是哪里对不起他，要被他这样玩弄？不过得知书里真正的小鱼是什么样的之后，叶继明便消了这个心思。哼，左右这本书已经被弃之不管，那活成什么样就各凭本事了。从一开始，燕京华就是冲着段书觉来的，想要夺他养的小鱼的气运，还想拿他炼制可护身、可驱邪、可养健、可长生的胶丹。小鱼一旦逃脱，那他后续的计划便全部泡汤，只能留在这里一辈子当纨绔无能的二师兄，人人都能讥笑他一生废材，姓燕的又岂肯善罢甘休啊。小鱼一被自己挑走，他只需利用他所谓的系统窃取来禁虚峰的宝贝，再将丢失东西的污水泼到小鱼和自己头上，自己还好不是介意虚名之人，可小鱼这一世的名声岂不是毁于一旦吗？何况现在的叶继明还不是那个故意示弱以博得喘息之机逆天修炼的黑蛟妖君呢？他成日混闹游戏山水，最大的乐趣就是咬来鲜果喂鱼，若论灵力怕还不如现在的小鱼。他难道要让小鱼保护自己？叶继明越想越气急，又不想让小鱼留在姓燕的老王八蛋身边，又恨自己无能，苍白的脸气得发粉，真恨不能即使咬死燕京华一了百了。偏在这时，一个熟悉的脚步声自林外而来，叶继明一腔怒火刚好找到发泄口， 刚想上去直接一口咬死这人。池小池便看出他的意图，干脆利落地一直点在他的腹部靠右的位置。叶吉明眼睛猛然睁大，一句脏话还未出口，就捂着小腹软了下去。哼，那个王八蛋竟然敢碰他七寸。叶吉明七寸受挫，身体瘫软如泥，只得在池小池的眼神指示下，不情不愿化作小黑蛇，顺着他的袖口钻了进去。叶吉明这一下受了大委屈，气得不行，牙齿咬上段淑觉的袖口，发力一撕，袖口立即发出刺啦一声裂响，被撕出个大口子。哼，他满意的看看自己搞出的破坏，心气稍平，摆着尾巴游往了袖口深处，隔着里衣缠住了段淑觉的腰，一圈一圈的绕着盘动，七寸处仍隐隐发麻。叶景明实在气不过，只好转一圈骂一圈，而零六一悄悄和池小池咬耳朵： 你刚才是不是没动？ 池小池拿木梳子理着段淑觉的长发： 刚才的确不是我。 说罢他微微歪头对水中一笑，竟是与那个众人心目里清冷又美艳的段淑觉形象完全重叠了起来。